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23集。迟志涵吞了口口水，很坚强地努力硬着头皮继续话题。 漫画， 且说漫画人物比例和动作透析的书。 齐成说的详细了点，迟志涵只好哦了一声，讪讪地换了个话题。 你喜欢漫画吗？ 对漫画一窍不通的迟志涵，剩下的只有挠挠脑袋，终于放弃继续话题，瞥了眼被齐成放到一边的霸道王爷，挪了两步，伸出手想去捞回来，然后就对上了齐成的眼睛。齐成的眼睛颜色很浅，近看居然是琥珀色的，眼角微微的拉长上扬，从一个病人的角度来说，亮得有些离谱。他定定地看了眼迟志涵，眼底有什么情绪涌过，开口的语气终于带上了点无奈。 水没了。 啊？ 迟志涵没反应过来，他其实不太明白，明明在见面之前自己才是主动的那一方，为什么见面之后自己开始变蠢，而对面这个人开始变强？用颜值碾压吗？太不要脸了。齐成晃了晃手臂， 挂的水。 啊！ 迟志涵脸一红，迅速退回去，按了床边的铃。护士来得很快，齐成进水进食的这几天，迟志涵之前做私厨的地方被改造成了临时的护士站，24小时有护士轮岗。他也终于知道了对门3楼那个上锁的门里放了什么。齐成那天晚上检查的所有仪器都被堆放在那里，一个小型的甚至能应付简单手术的完整的诊所。 为了应对齐成自杀的。 当时赵医生看到迟志涵一脸惊叹的时候是这样解释的，这句话对迟志涵造成了很严重的心理压力，以至于每次看到护士冲进来的时候，他心里总是惴惴不安，晚上宁可缩在齐成客厅的沙发上睡，也不愿意去和护士们挤。仪器加上药水味和护士装，会让他想起在医院守着爸爸的那段时间。护士换完水后，迟志涵语气有些庆幸， 幸好你不是真的住在医院。 你怕医院？ 齐成对护士比对迟志涵敏感一些，每次护士来都会转身，转回来的时候就半身的汗。迟志涵熟门熟路的拿了浴巾递给齐成。 嗯， 我也怕。 齐成擦汗的时候低声附和了一句，讨好似的小心翼翼看了一眼迟志涵。迟志涵被这一眼弄得心里更加拧巴，突然又没了继续聊天的兴趣。 你该睡了。 迟志涵随便找了个借口，拿过床上那本书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。齐成维持着之前的姿势没动，习惯了他安安静静听话的迟志涵抬起头，有些不解。 我的长相吓着你了？ 齐成似乎用了很大的勇气问出了这句话，耳根微红，问的时候也没有看迟志涵。严格意义上来说确实是这样没错，迟志涵默认。齐成躺回被子，这次和前两天不同，默默地全身都缩了进去，被子盖过了头。齐成说的吓着和自己说的吓着似乎不是一回事。迟志涵终于反应过来，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个把脸重新遮起来的男人。 我被吓着是因为你长得真的不像是病人。 齐成说的吓着是字面意思的吓着，他觉得自己长得吓人？这也太 气人了。 齐城没有再回答他，缩在被子里，回到了他熟悉的安全的姿势。在这之前，他一直以为迟志涵早就已经知道了他的长相，房间里有他健康时期的照片，迟志涵在房间里来来回回的时候还拿起来看过。那天他突然闯入，两人四目交接，他也以为迟志涵早就看清了自己的样子，结果他并没有。他偶尔有点弄不懂迟志涵的坚持，最开始的时候秦宁三令五申的让他不要和自己说话，可迟志涵忍不住还是说了。后来齐鹏叮嘱他送饭不要东张西望，他也全部做完了才想起来似乎不太对。但是就这一条，不能见自己的脸这一条，迟志涵记得牢牢的，两人相处机会无数，他从来没打算打破。真的见了，完全就是一副见了鬼的样子。虽然齐成承认他的样子确实像鬼，脸色惨白，嘴唇没有血色，之前精神好的时候每天中午还会起来锻炼，最近这段时间生病已经完全荒废了，抑郁症的药物有增肥的效果。齐成想自己现在可能也有些胖。迟志涵为了和他心平气和地说话，绕到了他的背后，盯着他的后脑勺。每次提到一个新话题，只要他抬头看迟志涵一眼，迟志涵的眼神就立刻从热切变成无神。太明显了，而且毫不遮掩，导致齐成就算心里难受也不知道该怎么辩解。他能看得出迟志涵这两天一直在努力找话题，然后又缩回去，反反复复几次后，齐成突然有些意兴阑珊。迟志涵的出现让他的精神状态出现了奇怪的好转。他查过不少资料，觉得最贴切的就是他似乎把迟志涵当成了同伴。最初是因为迟志涵的长相符合他的审美，后来是因为他虽然很吵，但是每一次都能精准地理解自己的意思，哪怕隔着走廊，哪怕摄像头一动不动。于是他开始注意这个女孩子，直到某天画画到凌晨，看到这个女孩穿着睡衣坐在餐桌前一动不动，无声地哭，张着嘴，没有眼泪，绝望却和自己一模一样。齐成觉得自己能理解她，甚至也奢望自己能用这几年学到的心理治疗内容开导她。可是见面这件事似乎打破了这种平衡。迟志涵是个敏感的女孩子，看起来大大咧咧，容易闯祸，但是真处理事情的时候很细致，很周全。可哪怕这样个性的人，仍然难掩看到她之后的情绪。自己是个怪物，没有救赎，只适合缩在黑暗中的怪物。感觉到自己的被子被拽了两下，齐成抿抿嘴，一动不动。又被拽了两下，动作还更大了一点。齐成侧躺的方向露出了一点光亮，心里有些委屈，甚至带着被同伴背弃之后的愤懑，所以他闭上了眼睛，任由那一位不知道什么叫见好就收的女人又拽了几下，把他的安全感全部拽走。他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气急败坏， 你在挂水啊，你看你看，血都倒流了。 关他什么事？闭着眼睛的齐成心底愈加委屈，可是又有些不解。迟志涵现在的情绪明显是他最害怕的那一类，快要发火的，充满负能量的。为什么自己没有害怕，甚至有些期待？很柔软温暖的触感碰到了他的手臂，他闭着眼睛感觉到迟志涵用了点力拉着他躺平，听到迟志涵愤愤地喃喃自语， 哼，你痛也是活该。 应该有灼烧感的，睁开眼睛应该能看到迟志涵触碰过的那一片皮肤 慢慢裂开，露出里面血肉模糊的肌肉纹理，但是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哎，齐城疑惑地睁眼，迟志涵正站在床边，突破了齐城认为的安全距离。女孩一手拽着他的右手，一手把怪水的瓶子拿得更高。女孩根本没注意到他，只是努力地想让已经回流到针管里的血重新流回去。这女孩确确实实抓着自己的手，但是为什么不痛？齐城听到迟志涵很严肃地教训他： 你是病人，两天没吃没喝，就应该表现得软弱无力。 齐城觉得自己身体僵硬，手被迟志涵握着的触感越来越明显。正常人的手，手心很软很软，干燥，不像他那样，经常冷汗涔涔，湿漉漉的。为什么没有灼烧感？ 你的长相确实吓人，但不是你说的那种吓人。 迟志涵突然靠近他，鼻尖对着鼻尖，近得他心脏猛地缩成一团，喘了一下，眼睛因为紧张而失焦。 你是我见过的长得最好看的活人，太好看了。我不想看你，是为了让自己冷静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压着你的手，控制不住的想要侵犯你。 霸道王爷与俏丫鬟。齐城脑子里很混乱地想到那本书的书名，觉得迟志涵此刻的眼神有点像霸道王爷。 哎，不痛。 迟志涵可能也意识到自己拽着齐城手的时间有些过久，而齐城现在的表情太平静，觉得迟志涵终于问了个正常问题的齐城摇摇头。迟志涵拽住他的右手放到他的眼前。 我抓了你的手，哎，不痛。 齐城知道自己因为他的问题又一次认真感受了一下，仍然是很温暖的手心温度。这一次他甚至能感觉到肌肤碰到一起后隐约的脉搏。 不痛。 齐城听到了自己很肯定的回答。迟志涵似乎也被吓到了，然后做了一个不应该是被吓到的人应该有的动作。他直接把另外一只空着的手摸到了他的额头。齐城必须承认，大部分时间他完全不知道迟志涵到底想做什么。 不痛。 迟志涵快变成学舌鹦鹉，一直不停重复这两个字。迟志涵抓了他的手，摸了他的额头，可是齐城的表情除了意外就只有平静。齐城又感受了下，摇了摇头。 你等一下。 迟志涵迅速松开两只手，他拉着拖鞋冲了出去。他刚才真的没觉得痛，可当迟志涵冲出去找护士的那一瞬间，他被触碰过的那些地方突然开始痛了。迟志涵冲过去的时候没关门，对门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过来： 赵医生、李医生都不在，怪的药水里面有止痛药，对痛觉肯定会迟钝啊。 护士和迟志涵的关系似乎很好，说的时候都是笑嘻嘻的。 幻觉里面的痛，止痛药也有用吗？ 会吧，心理暗示之类的。 完全不专业的对话，为了避免齐城产生压力，放在他身边的医护人员通常都不是心理专业的。没有得到让人放心的答案，迟志涵又急匆匆地跑了回来，拧着眉想给赵医生打电话。齐城帮他解决了难题。 开始痛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